20分到6点， 对， 就用 20 to 6、 嗯、他说可能用 to 用的比较多一些、 嗯、 是不是， 对、所以你这里说的这个 It's 32 minutes past 5它是可以用的，可是就其实也 一般就会可能会说 28 to 6，这样会比较适合一点，因为这半个小时的这个概念确实是有的。那再说呢，如果你说32 minutes past 5也 OK， 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只是比较少会那么说。 就是说呢、嗯、以这个半点为界、 嗯 啊、如果说是在什么十几分二十几分钟，咱们都说多少多少分钟 past 几点几点、 嗯、 如果过了这个半点，咱们就说多少多少、嗯、还有多少多少分钟到下一个终点， 对，这比较好，这比较适合，嗯， 对，也是适用于人们日常的习俗吧。 Yeah It's just their habit， 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习惯、 啊，其实英文中的时间表达还有一些方法，你比如说15分钟、 嗯、 他喜欢说 a quarter、 嗯、哼， 是吧， a quarter， 对， a quarter， 对。 那如果说是2点15呢， 那就说这个其实不，我们就说 2:15 2:15 对、 那如果2点45呢， 如果你想说2点15你可以说 it's a quarter past 2， OK， 就是过了2点15分钟，对， 嗯， 那如果还有15分钟到2点，就是到3点，就2点45，你可以说 it's a quarter to 3， a quarter to 3， a quarter to 3， 嗯， 那能不能说 three quarters to 8？ 不行， 那你这个 quarter 太多了， 对，就是 没必要哈， 过了，对，就是一个 quarter 就够了，然后超过一个 quarter 就不会说了，因为你两个 quarter 就是半点嘛， 对， 你三个 quarter， 那你就用一个 quarter 从反面方向的说比较好。 对呀、啊， 对， 你说你7点15，就说7点15好了。 对， 别说 three quarters， 还有45分钟到8点， 对， 你何苦呢？ 对啊，因为你说8点，这样就有一点像就是在骗别人，因为明明就比较靠近7点，7点1刻， 对 吧？对 呀、啊，你非要说是还有3刻钟到八点， 对，这就不会。对，我们中文好像也不会说7点3刻，对吧？ 7点3刻 代表7点45分， 倒是也能这么说。 对，可是就平时不会有人这么说， 哦、 对吧？那我们会说的是7点1刻、 哦、 对、啊， 一个刻钟呢就是15分钟、 嗯， 也就是英文中的 quarter、嗯。 对， 好，是怎么用的 ？Yeah, a quarter。 嗯，这是关于时间的表达， 嗯、 这些基础用法呀、啊，希望大家是务必要掌握的。 Yeah，、 嗯、 那如果你们在做题，你这样懂就 OK 了。可是真的在口语中呢，这个时间系统这样说呢，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大家现在手机上都有这个数字，就可以直接念出来就 OK 了。 好，第二个问题来自青出于蓝、 嗯、 啊，我也有个发音问题想请教老师了。 嗯嗯、 关于添加小小的 y、 嗯、 这个音， 对， 为什么 we are here？ 嗯哼， 啊，这种单词里面它不加这个 y 的这个添加音呢， 嗯、 反而像 fire、 嗯、 idea 当中要添加呢、 嗯？啊，你需要看分音节。OK， 所以比如 here 这一个字，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英式的发音，它的发音是 here， 所以它是一个 a 滑到一个 a， 这是属于一个双元音，这是一个双元音，所以中间不会把它拆分，开成两个音节，然后再加一个 e 进去。OK， 所以你要看它什么时刻你的这个 e 和 a 是一个双元音，然后什么时候呢它是两个音节，因为两个可能性都有的。 嗯、 那比如 fire。OK， 它的第一个音节是 fi， 它的第二个音节是 er， 所以这两个音节中间我们添加一个 y， 所以你看词典里面的音标呢，你要找一个比较好的词典，因为有的词典不分音节，可是好的词典会分的 ，OK， 所以你要看它就是有一个句号，把这些音节分开。 嗯， 所以针对 fire 这个字呢，他们应该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分 fi。有一个单然后有一个句号，然后再来二，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 id 也是一样，是 d 句号再来一个二，那个一和二不是连起来的一个音节， 嗯， 对。 所以简单的说，如果是两个单独的音节，中间可以加插一些小小的添加音， 对对。 如果人家本身就是一双元音，